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特别推出抗战作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940年8月至12月的百团大战，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以日寇的据点和交通线为主要目标进行的一次重大破袭战。百团大战纪实全景式的展现了战役的恢宏场面和诸多战斗的壮烈情景，成功的刻画了朱德、彭德怀、聂荣臻、贺龙、刘伯承等参战将领的英雄群像，深刻揭示了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百团大战纪实》，作者刘强伦，演播韩涛。 10月下旬，3000余名日军进入武乡八路军总部所在线，他们东奔西窜，往总部兵工厂黄烟洞开来。这个兵工厂是八路军的掌上明珠，大战期间其地位更为重要，可是这儿的守备部队却不足一个排。得知大批敌军向兵工厂进犯，守备分队急了，连忙向总部首长请求增援。左权接过电话，信心十足地说，来了几千鬼子没关系，把工人武装起来，让工人练练胆，你们守备分队就准备关门打狗吧。左权如此放心是有根据的，为了保卫黄烟洞兵工厂这颗八路军的掌上明珠，左权在建设这一工厂时，利用黄烟洞的天然地势和他掌握的现代军事知识，设计了一个完整严密的防御体系。这个防御体系外围设有2道防区、3道雷区，核心区又布置了3道火力和一个大雷场，防区内明堡、暗堡、交通壕和投弹所纵横交错，形成交叉、直射、侧射、斜射、导射等强大的火力网。核心区内还挖有一条秘密的坑道，一旦坚守不利，部队和厂区内的物资能安全的转移。经过反复测试和实战演习，左权对这个阵地的防御能力充满了信心。一次，彭德怀前来视察，问左权，敌人要是来个万人扫荡，一个团的防守部队能顶多久？左权胸有成竹地回答，只要我们不让路，敌人5天内攻不进厂区。左权是在黄埔军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过正规系统化军事教育的军事专家， 回国十年来，很少有机会应用他所学到的现代阵地防御战知识。现在这种机会来了，他感到极为兴奋。而这儿的守备部队还从来没打过这种自己有现代防御阵地的仗，也很紧张、很兴奋地准备了起来。这里是兵工厂，守备部队的人数虽只有二三十名，火力却不少于一个团。两边的山头和崖头上架起了几挺机枪，部队送来检修的几门迫击炮也修好了，架在阵地上。更威武的是那地雷阵，山头上埋了几组大拉雷，压着无数大大小小的石头，只等敌人一来，就给他来一个天女散花。工人组成了一个约一连兵力的自卫队，这个自卫队从队长到队员还没有一个人打过仗，他们有的心痒痒，盼着鬼子早点来，也有的心虚怯战，脸色紧张地盯着前方，有的主张主动出击引来敌人，有的主张打一下就跑，防止被优势敌人包围。阵地上吵吵嚷嚷，毕竟是没有受过实战锻炼的工人。下午，敌人终于出现了，一支四五十人的先头部队小心翼翼地在前面开路，后面跟着黄乎乎的一大群。不要急，等先头部队过了之后再开枪，八路军排长下了命令。可是没打过仗的工人自卫队紧张地忘了这一命令，拉雷小组一见鬼子进雷区，激动地拉响了地雷，轰的一声，漫天的石头从天而降，狠狠地向鬼子的队伍砸去。顿时迫击炮发射起来，机关枪开了火，噼噼啪啪的步枪声更是像炒熟的豆子一般四处响了起来。鬼子急忙后退，从望远镜看去，只见几个指挥官聚在一起，对着山头比划了一阵，他们以为遇到的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就带着队伍撤走了。工人们为自己无疑伤亡就打退了一大群鬼子而兴高采烈，等着关门打狗的守备分队则为工人自卫队吓跑了鬼子，没能予以敌人重大杀伤而感到遗憾，相互间还闹了点小别扭。当听到大批日军向兵工厂进犯，而工厂守备力量过于薄弱时，左权的内心深处还是很紧张的，一听鬼子退了，就热情地鼓励说，行，试枪试炮试炸地雷，就吓退了鬼子几千兵，这就是不小的胜利啊。高兴的同时，左权也为兵工厂的暴露而深感忧虑，建造这样一个兵工厂多不容易啊，有这样一个兵工厂修枪修炮制造枪支弹药多么的重要，让工人练练胆只是一种应急措施，要完全的守住这个兵工厂还是不行的。于是他又调一个主力团，385旅14团，专门负责阻击进犯兵工厂的敌军，同时还派出专人向正在前线巡视的彭德怀做了汇报。彭德怀对日军摸进兵工厂十分恼火，亲自调查，严厉追查原因，后来得知竟是总部特务团的一名参谋叛变投敌，泄露了兵工厂的秘密。这家伙了解兵工厂的防御体系，兵工厂的命运又会如何呢？11月7日深夜，总部特务团团长欧志富接到彭德怀的电话。欧志富，你听着，特务团所有预备队立即撤进黄岩洞，黄岩洞的守备部队天亮前进入阵地，有困难也不许讨价还价。不等欧志富回答，也不等他询问，啪嗒的一声，电话挂了。情况紧急，铁的命令，欧志富连夜执行命令。第二天天一亮，电话又来了。欧志富，第一号命令执行完了吗？彭德怀劈头就问。得到满意的答复后，彭德怀变了口气，敌人的一个旅想来参观我们的兵工厂，你们要准备好好的迎接他们，你说实话能顶多少天啊？ 首长让我顶多久就能顶多久。 哼，你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了踢足球，把球又给我踢回来了。好啊，你就听参谋长的部署。5天怎么样？左权接过电话问道。欧志富琢磨了一下，望了望身边的副团长和参谋长道，只要战局需要，10天半个月一个月也能顶。那倒不必，彭总的意思是，既然敌人老想进黄岩洞捡点破烂，就干脆让他们进入防区吃一顿老虎食，把敌人的精锐旅消灭一大半，提高部队防御作战的能力，检验一下我们经营多年的防御设施。 是，明白。 介绍一种战术给你们做参考啊。你吃过牛筋没有？那东西又黏又韧，用力太大会把牙粘住，太小又咬不断，只有猛中求稳，不急不躁，不慌不恐，不紧不慢，才能吃得津津有味。你们这次战役要采用这种咬牛筋的战术，要紧紧地咬住敌人，别让他跑了，又要猛中求稳，以守为攻，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先在山口顶住两天，杀杀他们的势头，再到二道防线上顶住两天，最后撤到主峰上，会合增援部队，给敌人来个反包围。 八年抗战，六大会战，全景式、多角度、大场面、多风格，纪实展现那一段波澜壮阔的战争历史，披露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再现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全力抵抗外族侵略的英勇悲壮场景。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百团大战纪实》。 11月10日，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开始进攻。这一仗，日军先后投入了5000兵力，却难以用气势汹汹来形容了，因为他们一时用羊群开路，一时用毛驴开路，有时还残忍地驱赶平民开路。黄岩洞的雷震把敌军吓破了胆，气势未战先衰。平时深受弹药困乏之苦的八路军战士，在这一仗大过枪瘾，手榴弹瘾。17岁的司号员崔振芳，投一个手榴弹数一个数，竟一口气投出了120颗手榴弹，打死鬼子上百名，被总部授予了战斗英雄的称号。子弹也很充足，放开手打也可打一两个月。缺乏的武器弹药是大炮和炮弹，全团只有2门大炮，仅12发炮弹。发射大炮必须请示总部首长，团长没有权力下令开炮。日军则配有11门重炮，还有大批小钢炮、迫击炮，更厉害的还有当时刚刚发明出的火焰喷射器。最初战士们不知那是什么家伙，没有很好的提防。一个班的12名战士，王振喜、班长韩立和、李如坤等，在水腰山口前沿阵地打死了200多名日军。敌人背着火焰喷射器再次发起进攻时，他们仍旧按老战术打，没有做好隐蔽准备，竟全部被喷来的火焰所吞没。战后总部授予他们黄岩洞12勇士的称号。11月19日凌晨，进行了9天9夜的黄岩洞保卫战结束，我军不及1500人的团队抗击了5000多敌人的进攻，把2000多敌人击毙在黄岩洞山里，其中包括5名大队长以上的军官。我军仅伤亡营长庞素以下166人，开中日战况史上敌我伤亡对比之空前未有之记录，被中央军委作战部誉为最成功的一次模范战斗。而这次战斗与百团大战有关系吗？有，因为它能说明一个重大的问题，日军是绝不允许我军有这么大的兵工厂的。既然他们1940年10月发现了目标，而又要等到1年之后才来大举进攻，就表明他们此前并没有这种进攻的能力。所以气势汹汹的毁灭战虽编入了5个师又11个旅团为作战部队，但实际上是相当虚弱的。一直叫嚷着要毁灭根据地的日军，连一个固定的重大目标也要等到1年后才能前来捣毁，这正好说明百团大战曾经给了敌人多大的重创。敌人发起毁灭战，彭德怀便离开总部，前往晋东南各战场巡视，实地掌握敌情和战况。在10余天的巡视途中，彭德怀亲眼看到敌人此次进攻较之前更为残酷，主要是见人就杀，见屋即烧，所有粮食一概烧尽。每当走过一个变为废墟乃至焦土的村庄，看到寒冬极到而无家可归的民众，彭德怀就如万箭穿心，痛楚不堪。不能容许敌人如此暴虐下去了，一定要打一两个大的歼灭战，击退敌人的进攻。大约在10月29日或前一两天， 彭德怀回到了总部。一回到总部，彭德怀便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十月十日从重庆发出的一份电文，大意是蒋介石计划发动冬季攻势，为争取政治影响与扩大八路军，希望总部能在有关交通线上再组织一次出击。月后，彭德怀于十月二十九日回复周恩来、叶剑英，并把毛泽东、朱德决在金浦路德州段及平汉路至邯郸泽皮桥段进行破击。在同一电文中，彭德怀还报告说，目前华北敌之扫荡相当严重，由于军事上的分兵把口，不决心作战，已形成目前严重的被动性，现正在设法摆脱这一被动，争取主动。十月十九日，彭德怀、左权对反扫荡做出过一个部署，在基本要求上，彭德怀、左权对平西根据地的指示是进行坚决的游击战，消耗疲劳敌人，求得部分消灭敌人，但不宜做大的决战，但对基干地区则要求部队集结适当位置，妥为休养，准备坚决的消灭一两路进犯之敌。在同一计划中，彭德怀、左权还要求129师应集以不少于三个团的兵力逼近并破击正太路，120师以四个团的兵力破击雁门关南北之同蒲路，冀中区应以有力部队破击平汉路。可见彭德怀的反扫荡战术大体是，除实力较弱的地区外，骨干集团应以打一两个歼灭战和外线出击的战术粉碎敌人的进攻。由于坚决的消灭一两路进犯之敌的歼灭战到十月二十九日还没有打响，因此彭德怀批评说，军事上的分兵把口，不决心作战，已形成目前严重的被动性。正在这时，一股日军窜到了距离总部所在地五乡砖壁村仅十多里山路的关家脑，而在关家脑附近又正好有我军的一支主力部队在休整。 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晋察冀边区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八路军的晋察冀军区129师、第120师在总部统一指挥下，在河北、山西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三天，八路军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称此为百团大战。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百团大战纪实》。 前来的日军是三十六师团钢骑大队，兵员五百余人，辎重运输人员四百余人。正在休整的部队则是余辽战役中的左翼队，陈赓统一指挥的七七二、十六、三十八、二十五共四个团。正如左权所说，敌寇满以为我经过两个月的百团大战，势必疲劳，可趁机一成其疯狂的兽性。不料在其进入山地以后，英勇的我军乃摩拳擦掌，严阵以待。彭德怀断然决定打，并于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亲自到关家脑附近的盘龙镇石门村坐镇指挥。与之在一起的除左权外，还有山东去延安路过总部的前幺二九师副师长、现八路军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刘伯承、邓小平也到前线来了，他们同作战部队在一起，负责前敌指挥。好一个盘龙镇，一下子就集中了这么多决定着现代、当代中国命运的巨人。关家脑是一处易守难攻的险地，它三面为断崖，只有一条很窄的坡路通往脑顶。钢骑大队十月二十八日到达这里，一见附近有八路军大部队在移动，立即抢修工事，准备迎战。关家脑一地，我军占有绝对优势，但在整个晋东南地区，敌军却正在进行数万人的大扫荡，其中五乡县城距离关家脑仅三四十公里，黎城、潞城、辽县均在一百公里的范围内。为此，我军又部署了陈锡联旅、范子霞旅以及陈赓旅的一个团，担负阻击打援任务。十月三十日凌晨二时， 我攻击部队开始进入阵地，敌人并没有睡觉。一个中队的日军趁着我38、25团调整部署时，利用夜色的掩护，悄悄地接近了我柳树脑阵地，我军竟没有发现。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华北的夜晚是属于我们的，日军不敢爬出他们的堡垒。但有时也有意外之事，关家脑之战还没有打响，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真是出人意料。决死队是一支新军，25和38两个团是从百团大战一开始就跟着386旅打，这是当时八路军训练部队的一种普遍方法，老团带新团。没想到在这临战前的关键时刻，新团还是出现了失误。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支部队的成长也有一个过程，不经历一些风风雨雨、血泪的教训，哪能磨练出一支劲旅来呢？10月30日凌晨4时，总攻开始。我炮兵用十分有限的炮弹准确地向敌前沿阵地发射，压下了敌人的火力。突击部队趁势发起进攻，迅速逼至敌军的阵地前，但有一些冲锋部队根本没跟上去。与此同时，日军潜伏在我柳树脑阵地的一个中队也突然发起进攻，夺取了我军阵地。柳树脑阵地的失守影响了我军对关家脑的进攻，我军不得不在进攻关家脑的同时抽调3个营的兵力反攻柳树脑，但总攻了4次，有2次冲上了山头，还是没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相反，敌军则因此而有了2个相互配合的阵地。柳树脑的失守给关家脑之役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在关家脑反复的争夺进行了5个小时，我军攻占了数处附近的高地，但仍无法拿下主要阵地。10月30日上午9时左右，日军的飞机来了，日机每次来3、4架，轮番向我阵地轰炸，给我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和极大威胁。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头号战将陈赓对要不要继续攻打关家脑犹豫了起来。他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说：“彭总，此处地形对我不利，是否可以把钢骑大队放下山来，另选有利地形打他的附近？”“ 不行，大批日军已从辽县、武乡出发前来增援，一放走你就打不着他了。 可这样打下去代价太大了， 拼光了也得把关家脑拿下。 可现在拼光了以后怎么办？ 不能打硬仗的军队以后也没有前途。” 陈赓只得服从命令。10月30日16时，第2次总攻开始。72团、16团、38团、25团各以1个营的兵力向关家脑守敌连续发动了18次进攻，终于攻占了敌军的第1道防线。但是我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老红军战士16团团长谢家庆在激战中牺牲了，年仅28岁。谢家庆，河南光山人，1931年参加红军，红军时期历任班、排、团长等职，曾负伤5次。百团大战期间，所部与决死队的2个团38、25团组成左翼纵队，在战斗中充分发挥了骨干示范作用。率部打的卢家庄之战与娘子关、井陉、新矿2战并列为百团大战第1要报中的3大捷报。以16团为基干队伍的卷玉沟之战是百团大战中最激烈的战斗之一。这样一位身经百战而又年轻有为的优秀指挥员的牺牲，是八路军特别是129师陈赓旅的一个重大损失。战斗还在外围激烈的进行，日军2500多人已经分别从武乡、辽县向关家脑增援，遭到陈锡联旅和范子霞旅的阻击。激战中旅长范子霞负伤，除此之外，黎城和陆城也集结了上千人组成的机动部队，正准备向关家脑增援。陈赓旅派出1团前往阻击。所以广义的关家脑之战是一场我军有4个旅、敌军有4000多兵力参加的大战役。武乡城距离关家脑仅30-40公里，即汽车1小时的路程。辽县、黎城、陆城均在100公里范围之内，我军有被敌军反包围的危险，但彭德怀还是决意拿下关家脑。在长期的反扫荡斗争中，彭德怀发现了敌人的一个规律：一路敌军通常由500人左右的一个大队组成。他认为 如果我军能随时乃至在不利的条件下歼灭日军一个大队，敌人就不得不集中更多的兵力组成一路人马，这样敌人扫荡的次数和范围就会减少，因此他很重视一次歼灭敌人一个大队的战斗。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百团大战纪实》，作者刘强伦，演播韩涛，编辑天时，制作丁力。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新闻广播。